嗨，这里是猫腻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第七讲《从自强到变法》序一。洋务运动存在的问题。虽然洋务运动问题很多，其中一些还很突出，但不能据此就说它是一场完全失败的变革，或者按现在的话来讲，是变革不彻底。以所谓的变革不彻底这种论调来批判洋务运动，其实是没有道理的。变革是必要的，而且也有成绩，只是说它可能还在进行中，或者进行的不够快。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对于变法的需求不够存在很大关系。士大夫对于变法的要求不是那么强烈，虽然中国已经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了，但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乃至改变。士大夫仍然活在中世纪，在儒家的建构起的天下秩序里思考现实。这与当时变法所涉及的方面十分有限存在关联。再一个就是，科举制度还没有变，人们学的东西、用的东西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都跟新事物关系不大。所以普通人没有强烈的需求去学习新学，也没有意愿要投入这场变革中去。不过，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变法是比较欣赏的。尽管当时的清流对于变法极尽诋毁之词，但不能据此以为当时整个风气都是反对变法的。其实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对变法是比较满意的。而且他们可能比实际主持变法的官员们更为激进，如马建忠、王涛、何启、郑观应等人。我们在思想史上称这波人为早期的维新派。也有一部分官僚非常激进，比如郭松道、黄遵宪，尤其是前者，因为他是第一个出使国外的中国使节，他亲自到国外去体验了一下，知道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是怎么一回事儿。黄遵宪也先后到过日本、美国、英国以及新加坡等地。因此，至少有两类人不仅拥护变法，而且比实际操作者对变法有更大的热情。此外，相当一部分学者在洋务运动期间也经历了思想的转轨，比如康有为以及他在万木草堂中培养出来的弟子们。广东这一小撮士人，这个时候在思想上已经很先进了。当年江南制造总局的编译所，虽然编译出版了很多书，但是销路不好，没人买。不过康有为却买去了他们所有成果的四分之一。当然，他是有一个小群体的，江浙、上海这一带也有这样的士人群体，比如沈曾植、孙仪让、孙宝轩等人。由于得风气之先，他们的思想也很开化，所以说当时并非所有的士人官僚都在一味的守旧和攻击变法。士大夫群体在洋务运动中是分裂的，少部分人激烈的反对变法，多数人苟且，对变法没有什么感觉，另一小部分人则觉得改革应该搞得更快一点。当时士大夫群体就是这么一个局面。由于因循守旧的人和对变法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占多数，因此变法从效果上来说，整体质量都不是很高。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，由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逐渐加深，许多难题开始凸显，比如军事改革的问题。军事改革如何才能进一步深化？在当时，虽然军事改革的力度也不小，但是主要的功效体现在对内维持统治与稳定方面，对外御敌的作用没有很明显的提升。除了左宗棠收复新疆，可左宗棠在新疆打的阿古柏集团又不是俄国人，也就是说，中国军队还没有正儿八经的跟西方军队进行过较量。唯一一次就是中法战争，但当时法国国内政坛有一系列的问题。而且在此前的普法战争中遭受大败，又割地又赔款，尚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。 所以那次战争我们在陆上是占了一点便宜的。整体而言，军事改革对提升军事作战效率的作用不明显。军事的训练改革和制度变革一直没能提上议事的日程。也有将这些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，比如北洋军师，但正如前面讲过的，他还保留着陆军的尾巴，或者说是传统军人的尾巴。而当年兴起时，曾经富有锐气的镶黄军，到甲午战争已经暮气沉沉了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我发现，这与其他很多事物一样，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。刚兴起的时候，由于制度比较新，人也比较勤快，比较愿意卖力气，于是也就干得不错。但到一定的时候，就开始因循玩忽。而且那个时候的军队一直面临一个难题，就是好人没有乐意当兵的。只要当了兵，就会融入一个特殊的群体，而这个群体跟社会格格不入。本来镶淮军不是按传统模式组建，而是从农民中直接招募的，但是一旦成军以后，就沾染了旧军队的习俗，开始组建自己的圈子。淮军尤其如此，士兵和军官携带家属同行，淮军的后代顶替父辈继续充任军职，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，这就变成一个自生自养的小社会了，就跟整体的社会产生了隔绝。这样社会的变化对军队本身而言意义不大，而这种圈子极易腐败，各种旧军队的积习也很容易的找到寄生的温床。三个儿子选两个充补兵额，第三个就等着到合适的时机就补上去，这样大家就都有军饷可拿。至于这个兵到底合不合适也不管，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。既有团体已经形成，军队就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到偏远的农村去招募老实巴交的、能干的、手上有老茧的、一脸风霜的农民。什么时候又开始征新兵了呢？就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时候，他也按照曾国藩的模式招募新兵。而此时的淮军都已经变成老兵油子了，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严重的。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问题，就是洋务企业几乎毫无例外的长期亏损。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，因为我们知道，由于商税的引入、商业的繁盛以及对外贸易幅度的扩大，整体的经济局面逐渐转好。但是洋务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却长期亏损，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，需要得到根本的解决。如果洋务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动，改革可能会集中于经济改革方面，从企业的官督商办向商办转变，这在当时已经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了。第三个问题就是藩属国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时已经被一些有预见性的士人提出。由于法国的入侵，中国一直以来关系最为牢固的藩属国越南已经丢了，此时问题的聚焦点在朝鲜。究竟中国或者说清王朝该如何对待朝鲜，已成为国际性的事物了，关键在于是否让朝鲜独立。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，这种压力尤其来自美国。美国希望中国让朝鲜独立，朝鲜本国也有这样的呼声。但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措施，不仅不让朝鲜独立，而且还加强了对它的控制，直接派人派军队进去了。且不论更远的历史，明清两代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，除了明中后期朝鲜主动要求中国派兵进入朝鲜打击日本侵略军之外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遣政府代表或军队管理过朝鲜。这个时候却派人去了，正好和国际潮流相逆。而甲午战争的起源恰恰就在朝鲜， 因为日本人的势力也插入朝鲜了。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清政府的行为。既然你要派兵驻扎朝鲜，那干脆就不让日本势力也进入朝鲜呢？毕竟这是中国的附属国。但是清政府却允许日本势力的介入。中日双方都在朝鲜派有驻代表和驻军，这让朝鲜处于何种地位呢？朝鲜当时分成两派，一派亲日，一派亲中，这和当时的琉球很相似。琉球一边臣服于日本，一边臣服于中国。清政府当时应该要么把它收回来，要么让它独立，这样至少让它成为可能会成为日本的敌人。对中国而言还是有利的，但清政府偏偏什么政策也没有采取，听任琉球骑墙，最后被日本吞并，后来又轮到了朝鲜。清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举动，关键可能还在于传统天下观、天下秩序、天下结构等因素的残留，所以不仅没能积极的解决问题，反而惹出了更多更不好的反应。虽然派出的商务监督袁世凯很有两下子，但由于此时朝廷大的战略错了，因而他的努力也没能收到什么成效，反而激化了中日矛盾和中朝矛盾。所以甲午战争后，日本宣布让朝鲜独立，朝鲜人很兴奋，马上成立了朝鲜帝国。当然他没高兴几天就被日本给灭了。今天韩国天天挂在嘴边的帝国，其实也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。这样一些现代化的问题，或者说是我们走向世界必然面对的问题，在此时已经被提出了，但是中国人没有积极的去应对，寻求解决措施。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做得比较好，他没有像我们这样背负很多的包袱。其实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优越的资源或条件，但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很踏实的。比如日本的经济改革就比我们的彻底，日本政府扶持起一大批企业之后就开始逐步放权，直接把企业卖给私人财团，实现彻底的民营化。今天的日本大公司比如三井、三菱、住友，全都是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，到今天还是这样。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导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，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时候功成身退，把企业卖给私人，实现民营化，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经济。日本这一步走得很扎实。日本的军事改革也很扎实，无论陆军也好，海军也好，从制度到战略战术都潜心的学习西方，都是彻底的学。所以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士兵的单兵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一直很强。到二战时，日本真正开始和英美交手以后，英美军队都感慨，日本人的战术能力学得太好了。虽然宏观的战略战术一般，但是细微的具体的战术能力却学得特别好。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很缺陷。我上次讲过，中国人学得很虚很飘，尤其是军事这方面学得特别不靠谱。每个士兵的战术素养都不怎么样，不仅不规范，而且还非常不扎实。比如陆军不知道如何瞄准射击，海军一些基本的操作和程序制度规则等都会被玩忽。像邓世昌这样一个英雄所指挥的致远号军舰，密封圈都是老化的。密封圈是那种很便宜的设备，大型军舰肯定有配备。致远号是一艘非常大而且很先进的铁甲舰，在当时重一两颗鱼雷都不一定会沉。但因为它的密封圈是老化的，所以一个舱进水，所有的舱都进水了，然后就很快的沉没了。所以尽管我们树立的英雄都很英勇，但这支军队本身的素养是有问题的，它的基本规章制度以及士兵的训练都是大问题。 而这些问题日本军队基本没有。日本在这方面学得非常好，甚至比他的老师做得还好。日本能打败中国，1904年又能打败俄国，就是靠这个东西以及他自己的武士道精神。日本士兵整体上都很勇敢，但是关键仍在于他们的基本的战术素养真的非常好。我后来看到有关二战的书籍时，发现日本在每个大的战役行动方面，或者是宏观战术方面，都做得不尽如人意。一些必要的战略转换，比如海战的战役转换，也没能完成好。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称道之处，也就是说，至少在细节上，日本人学得很好，但中国人在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，不会较真儿，这真的是个大问题。